早前咧，中银咧推出一啲新设计嘅钞票啊，咁咧其实咧好多人已经话呢啲预言系陆续实现，包括啲咩咧？包括张500蚊纸啦，嗱，大家网民咧唔知咩咧，你大家咧你 search 翻中银新推出张500蚊纸，系讲香港陆沉噶，跟住冇几耐咧就沉降啦，有啦，张100蚊纸咧系一个人口唱大戏噶。开头咧，个我以为啊，你唔好意头喎、啊，你讲帝女花亡国，原来唔系讲呢样嘢啊，原来系讲紧我哋依家系尖沙咀唱歌班大妈啊，好恐怖！嗱，依家500蚊同100蚊咧，慢慢开始灵验咗啦，嚟紧咗1000蚊，1000蚊咧就系一个人头，一个人嘅脑入边好多一同埋零，嗱，系咪暗示我哋香港人其实个脑净系得钱咧，跟住为钱？又乜都冇晒咧，又例如讲紧话，将50蚊纸系一只蝴蝶喺度吸紧啲花，系咪暗示我哋香港人系啲花？由某啲党或者某啲政府系只蝴蝶啊，吸干晒我哋咧，好恐怖啊！果然中银真系中银，我永远最爱嘅中银，我哋强国生还者系北奇。 北京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德国留学生 David Metzl 怀疑因为研究内地律师被捕事件和探讨中国人权问题，被北京当局以从事与学习签证不符的活动为理由，拒绝他学生签证的续期。所以呢，大学教育最需要的就是实习。看来这一位德国学生的功课虽然签证续不到期，但是这份功课可以拿到很高分，因为他自己遇到的这件事呢是够晒全世界新闻的参考价值的。份功课题目大概是什么是新闻，什么是富有中国政治特色的新闻咁咯。我是爱国移民顾问 MJ。 好，欢迎你到强哥。 生还者。 哇，真系今次咧， 我突然听到有鬼故咁 样，呢两个引言都又讲翻呢句，唔系啊，啲人真系好邪。开头咧，我以为我张100蚊纸咧，系佢系模仿阴狮子嘅，我真系以为 系啊系啊，好似阴狮子。 咁跟住后屘啲人咧，尤其是啲人啲大妈去尖沙咀之后，啲人终于啊，原来有启示嘅真系。 但系嗰个蝴蝶就即系我讲又牵强嗰啲，反而你话嗰、那个即系1000蚊纸，香港人嗰个脑又净系得数字啊，嗰啲就唔使。预言一早都系啦， 500蚊就啱啱发生咗啦， 500蚊 香港60即系沉降啦，咩沉降？即刻沉咩？ 都系啲唔好嘅事件嚟嘅。不过我哋今集就唔好沉喺呢个香港嘅唔好事件啦。喂，讲下啲即系开心少少啊，讲下啲出外旅游，因为我啱喺出边旅游翻嚟啊，咁啊讲下旅游。我记得我啱喺泰国翻嚟啦，咁咧我去之前咧，我哋喺自己嗰、那个主持人有个 group 嘅咁样，咁我问睇话。睇新聞呢有條通道，咁就係中國 嘅、哦、中國人專用嘅。你講咩通 道啲咩？你又點會通道咁其他嘢㗎？黐線㗎！你一真滿腦子都係一同零啦、啊。咁呢條通道就真係中國外交例如。咁我今次過去呢證實呢件事係真嘅、 哦。 即係呢我一出關呢咁有兩條通道。咁右邊就係中國中佢好靚嘅名字。中国外交礼遇通道咁样，咁啊净系放中国护照嘅。咁我呢啲啊香港啦吓，咁虽然香港系不可分割一部分啦，但系呢啲时间咧，我哋就喺 foreign passport 嗰度。你唔系排嗰边噶？ 唔系啊！ 哎呀，你咪冇得好自豪啊嘛嗰边。 我唔使好自豪啊！咁咧呢个又有人赞有人弹啦，就话喂哇中国真系即系强国啊，乜都要佢乜都强啊！人哋一个国家都特登为你开条通道啊，几咁 VIP 啊！咁亦都有人唔系咁睇嘅，我就倾向系后者嘅，因为我之前就算冇呢个外交礼遇通道咧。我听讲过有啲国家嘅海关咧，都会咁样分发嘅，就系将中国人咧就摆埋一间房去排队。点解咧？就是、因为中国人嘅排队咧就特别富有呢个中国特色啊！ 围住你啊！ 咁啊，由佢自己互相中国特色落去啦，即系嗰啲唔知乜嘢排法，即系佢哋一条队十条队出咗嚟啊，嗰啲咁样。咁啊即系譬咁样嘅情况之下咧，我去到见到啊，其实咁样人哋表面上系即系恭维你啦，实际上如果佢知道系咁样嘅原因嘅话，又点睇咧？咁样，所以中国游客出边真系吓、都几多， 即系特别嘅对待， 系啊，几多可以讲嘅地方啊。 系啊， 咁啊，今集讲呢样。 嗱，今集咧就讲其中一个所谓特别嘅对待，或者唔同嘅地方啦、 特别好汤， 系啦，就是、特别好汤啦。嗱、相信咧各位听众，嗱，可能咧有啲听众都系从事一啲汤中国游客嘅行业啦。 药房嘅， 所谓汤咧就未必有一个负面嘅，咁咩赚钱方法嚟嘅啫吓，所谓赚钱方法啦吓。咁点解我突然间咧？开咪前我同阿 MJ 倾开啊，点解突然间谂到呢个 topic 咧？就我就睇嗰单新闻啊，仲系，就系话咧。好多依家好多中國人去客去日本噶嘛，即係抗日噶嘛，去日本度咁咧就好去好幫襯好多啲免税店啊，即係所謂免税店去買藥啊。 哦，日本都搞成咁啦， 係有好多嘅，你大阪、東京嗰啲全部 搞到 多噶， 即係銅鑼灣咁樣就十間藥房。 係啊，你大阪、你心齋橋嗰啲咧， 冇曬拉麵 呢啲嘢啊， 冇曬日本唔係日本咁樣。 唔係拉麵都仲有嘅，咁樣食噶嘛。 但係十間金鋪咁樣嚇有嘅藥房，跟住先得一間拉麵。 係啦，咁佢又未必。佢藥房多，金鋪又冇乜，佢多嗰啲免，即係好多免税店，同免税店，即係嗰啲叫做，即係賣雜貨都好多 嘅，賣藥嘅嗰啲， 賣藥都好多咁樣啦。咁咧就咧話後屘有人發現有咁新聞啦，就發現哦，原來啲免税店我賣同一間藥，係比出邊唔知賣貴兩倍定三倍嘅， 哦，仲貴咗， 貴好多，但係免咗税噶啦，已經所謂咁樣，係啦，咁咧。好啦，咁开头就觉得我睇到好痛心啦，啲小日本真係可恨，即係竟然咁样呃我哋嘅同胞，我觉得呢日本人呢即係世世代代同我有仇嘅，跟住我继续睇嗰段新闻，咦原来话嗰啲免税店全部中国人开 嘅。中国人唔呃仲打中国人都唔话唔呃啊。 係囉咁做生意啫。 因为呢、這个我好似几个月前睇到一单类似喎，即係话呢嗰、那个歌舞伎町呢好多中国人游客想去嗰度见识一下，但就好多人俾人劏。咁当时就话啦，即係最喺歌舞伎町街嗰度啊。 劏啲乜嘢嗰个嘢定。 劏啲中国游客囉。 唔我知即係用乜嘢去劏佢㗎啫。 咁你当睇 show 啦，即係中间太 deep 嗰啲我唔喺节目度讲啦，你当睇 show 啦咁样，即係因为好多传说啊，我都未考过呢个传说咪真嘅，即係话好多日本嘅娱乐场所呢就唔招呼啲中国人嘅，咁但係呢你又会喺歌舞伎町呢又有一班游客喺度行呢，你又会见到有啲可能就係中国人嚟嘅，就係识讲中文嘅人呢就去招来返啲中国游客，就喂我有办法㗎，我你跟我去玩啊咁样，咁呢啲呢就好多时就係嗰啲劏客嘅娱乐场所啦。咁入面究竟係睇 show 定其他嘢我就唔考究啦咁样。咁但係嗰陣时已经讲话喂其实即係嗰种嘅即係嗰个新闻大概係讲话嗰种嘅娱乐呢就同平时日本嗰啲係完全两回事嘅。嗰、那个娱乐係专门就係一啲中国人啦开一间嘢出嚟，就可能嗰啲入面嗰啲人呢全部都唔係日本人嚟嘅，都係华人嚟嘅，就招呼返你啲华人，咁就当系去嗰个景见识咁样。 哦，咁其实呢做生意手法嚟就包容。我都最有包容啦。其实咧，依啲咧，即系各色其色，咩都有嘅。啊，游客特别系中国游客啦。嗱，小弟咧以前又有一个经历。咁咧，想当年咧就我就同一班即系都系中国嘅游客一起去、嗯、去北京啊，去北京旅行。即系跟团，即系跟成班客咁样样啦。咁咧跟住咧，我哋咧就去咗好多好庄严嘅地方啦，包括啲佛寺啦，包括一啲即系个导游话远近驰名开成几百年嘅一啲药店啦。咁即系小弟，当然怀住敬，即系尊敬嘅心情去呢啲地方啊，睇一睇啊，啲嗰个佛，所有啲佛寺，即系小佛寺， 得道高僧， 得道高僧，跟住啊，有个得道高僧坐度念经啊，好庄严啊，成件事咁样咯。咁跟住，啦，个导游就话啦，啊，其实咧嚟到呢啲咁庄严嘅地方咧，同埋其实呢个佛寺真系好犀利，大家咧就要买下啲，即系呢个佛寺啲金啦。咁即系小弟冇钱啦，咁即系当然系买嘅。咁就我就唔买啦，咪翘埋手咁啊睇一阵啦，就唔知点解嗰个站咧特别耐，成粒钟，粒几钟。咁跟住咧，我一翘埋只手咧，跟即系慢慢后行一行，冇百无聊赖。跟住嗰个咧得道高僧，即系觉得啊呢个人顽劣不堪啊，白旗呢条友。 佢就唔关你买唔买事嘅，佢一睇你个相就知你顽劣不堪噶。 系啦，咁跟住咧就即刻西我面咯，得道高真西面镜。 会唔会系睇穿咗你有啲命运？ 系啊，即系其实唔关事嘅。 系啊，唔系呢啲， 唔系但好多好巧合噶。佢系咧，佢对买嗰啲咧好好笑容嘅，买嗰啲咧其实知你翻嚟其实魔鬼化身，我同你讲，即系嗰啲咩阿修罗唔知二十层地狱上咗嚟嗰啲咧。 不过呢啲系。以前即系而家少咗旅行团啦，以前旅行团好似一定有一个环节嘅，即系已经系一个潜 規則啊，即係我今日就係去參觀唔知咩鯊魚皮銀包廠嘅咁樣，咁大家都有嗰種默契係要買少少嘢㗎啦，嗰啲咁樣咯。 係啊，咁仲同埋唔買你預咗俾人黑面咯。另外就係又係同一個北京旅行嘅，去一個即係開咗成幾百年嘅一個藥店仔咁樣。咁跟住咧啲中醫咧就好好啊，即係嗰啲人心人術呢叫做。帮你免费打脉嘅，咁咧我帮我免费打脉咯。佢话哇佢即系唔知咧，即系佢讲到好似就系有绝症咁啊！即系我其实咧你差唔多你半年命都啦，半年命咁咧嗱咁啦，我帮下你啦。你买呢只药呢只药同埋嗰只药，咁咧你就会慢慢调理翻好咧，就会好翻噶啦。 啊，咁啲药劲贵咁样噶啦。 嗰嘢咁都唔系好贵嘅，一盎仔500蚊咁样嗰啲。 我唔知啊，我觉得咧系咪内地或者华都唔系内地，香港人都系华人嘅做生意文化咧，其实有少少短视噶。眼前利益噶，咁咧就係即係呢一啲咁樣嘅，我當係一種行為啦，一種行為啊，即係如果一種行為係唔受嗰個遊客歡迎嘅話咧，你做得一次，做得兩次，其實就長驗到落去啦。你譬如頭先你講嗰個佛子，咁如果佢即係原嚟係一個咁樣嘅一回事嘅，你唔買嘢就得道高僧，唔買嘢就即刻係變咗你係魔鬼咁樣嘅。咁呢個佛子嗰個公信力啊，去參觀嘅價值就越嚟越低啦。其實佢佛子。可能有一日佢系真系完全系冇观赏价值噶咯，咁其实喺长线嚟讲系唔健康嘅，但系佢哋唔会谂嘅，就系可能就谂咗短线，我赚咗一笔钱先啦， 杀鸡取卵咗先咯，我叻咗你一笔，你得之后点啫？ 同埋咧，我觉得有一样嘢就系一个最重要嘅，就系由呢件事衍生出嚟咧，我觉得有一种系互相尊重，喺好多件事度我哋都可以睇到嘅，我哋香港人去旅行，以前跟去泰国团咁样，其实都有劏客。但系就不至於話劏得咁誇張，即係你買嘢就係一個默契啦，最好啦，大家開心啦。即使你唔買嘢咧，佢都未誇張到咁嘅地步嘅，就未會去到話之前有一次好出名嘅香港嗰個咧，喺個旅遊巴度咧， 係啊，唔知咩真定 係啊係啊係啊係導遊阿珍係啦，就話哎呀冇錢冇出嚟玩啦，冇酒店俾你住啊，即係嗰種互相尊重咧都係喺度嘅。咁呢啲事件咧就係可以衍生好多方面啊，即係譬如話中國嘅遊客去到嗰啲地方度，其實你有冇尊重到當地嘅人咧？你得到一啲冇咁好嘅對待，其實會唔會都係一種報復嘅行為咧？咁樣咁而或者你頭先之前我話差遠少少啦，隱言講嘅嗰啲大媽嗰啲咁樣嘅情況咧，其實都係缺乏一種互相尊重。因為互相尊重咧係好難講個規範嘅。哦，我劏你100蚊就係算係尊重，我少少。接一聲就算係冇咁唔尊重咩？其實好難規範，但係如果你本身有一種人與人之間嘅尊重咧，其實呢一啲嘢咧，大家係可以感受到嘅。 嗱，同埋咧，一隻手掌拍唔響，我就係覺得嗱，我呃你 MJ， 咁咧 MJ 俾我呃到，我只呃到 MJ 噶嘛？ 一次啊， 係啊，即係又即係嗱，其實即係我有時都喺度諗啊，點解零零四四好似中國嘅遊客，零四容易俾人呃咁嘅咧嚇？真係，好奇怪嘅。 我覺得有一種就係佢哋咧，我唔係全部咁。但系咧，部分咧，佢哋要求特别高，即系我就系一种高高在上、尊贵，系啊，我你哋全世界嘅人要迁就我，咁好啦。如果你想我迁就你嘅话，好，其实都唔系咁好噶啦。不过既然你逼我要咁样迁就你先得嘅，咁我唯有收你高啲钱咯，算系一种即系心理补偿咯。我觉得某程度上系咁样，就令到佢哋觉得唔劏你唔得啦咁样。 同埋咧，尤其是咧。我觉得后生嗰代嘅大陆人好啲嘅， 见识多啲， 见识多啲，或者即系嗰个 mindset open mind 啲嘅所谓， 系 咁但系可能老一辈少少嗰啲咧，即系佢觉得旅行咪买嘢咯， 系， 同埋买嘢咯， 系， 同埋食嘢咯， 系， 跟住再买嘢咯， 系， 系即系因为其实佢哋 即系作住水鱼嗰个字喺个头嗰度， 即系仲系要买，即系佢见乜都要买一餐嗰种，即系我觉得其实你唔好话强国即系得罪讲一句，我哋香港好多老一辈咧嘅旅行文化都系咁噶，即系你去旅行嘅目的咪买嘢咯，但系明明嗰样嘢系香港有嘅， 系啊系， 我都照买咯，即系所以咪好容易跌咗入个窿度啊，即系所谓叫跌咗个窿度，我系旅行。我去到个佛寺，跟住可能我见识又未必多咧，或者我未必即系你想即系个人冇咁精明嘅所讲要用。跟住人哋讲两句，哇！呢个佛寺几百年历史，得道高僧，咁我梗系买啲嘢报下平安啦，咁样系。 但點解會衍生到呢，就係話即係可能有雞先有蛋先啦，係究竟係中國嘅遊客特別好湯，衍生到咁多嘅湯店，即係黑店去湯人，定係其實先有黑店先嘅，跟住係黑店湯到佢哋個個哎呀信就信啦咁樣 work 嘅，咁跟住有一間接一間嘅黑店，呢、這個真係一個謎。 呢、這個真係謎嚟嘅，即係例如講啦，即係你賣藥嗰啲。点解可以掹一掹得咁劲，或者甚至你掹，又冇话假药嘅，即系掹一掹得劲咁劲啦，即系十蚊嘢卖30蚊咁样样，点解可以咁咧？某程度上，我觉得第一，其实反映另外一个问题，就系、是、强国本身咧，佢哋唔中意强国买嘢啊，即系佢啲嘢本身你冇保障咧，其实买药，其实你有冇听过一个地方嘅人？我去旅行嘅目的主要系买药，即系除非你做采购，咁我冇得讲。 嗯， 系啊。 除非药特别出名咯，即系譬如我过到日本，咁啲人话又嗰度有云船浪嗰只药咧就好劲嘅，咁我本身又有好严重嘅云船浪。 但你唔会一劫咁买翻嚟， 唔会。同埋咧，佢哋呢种嘅动作咧系有好大嘅，因为佢哋一嚟又太多人啊，即系又太多咁样豪客咧，系几影响嘅。我记得咧，即系以前嘅节目都讲过，香港以前嘅药房咧系冇咁差噶，即系啲药房唔系以汤客为主噶，咁但系整下咧，因为每间药房都系即系好多嘅原因啦，地产嘅租金贵啊啲嘢啦，咁整到咧每间药房咧好似唔汤客就唔开心咁样，整到我哋香港人入去买嘢咧，佢都会用同一个方法，汤客嘅嗰个大概就话哦，你想嚟买白花油啊，白花油而家唔得噶啦，其实你系咩啊？你头晕身庆，整呢只啦，黄花油啊，黄花油仲好啊，黄花油咧就1000蚊一盎嘅，不过仲好啦，你为咗小朋友咁样，咁去 sell 你呢个其实汤你啦。 搵快钱咯， 系啦， 啲搵快钱文，啲钱太嚟得太容易，咁、 嗯、 我咪宁愿，我做丑咗香港个朵，关我咩事啫？ 系啊，我都搵咗钱 咪得咯，咩嗰种？ 即系我希望香港就即系未完全变成咁啦，咁但系确实系，即系当日有咗咁样嘅一班水鱼群体之后咧，就好容易去教化到嗰啲药房本身唔系咁都变系咁，即系又好难嘅。学你话斋嗰张银纸本身嘅香港人都系为钱噶嘛，我同你两个而家坐喺度，可能讲紧本身都满怀理想嘅，咁但系见到喂我哋隔篱嗰个阿 Win， 佢系做一啲比较夸大失实嘅嘢，佢每个月嘅收入可能我哋100倍、1000倍噶、哦，可能下个月就买楼噶咯，咁我哋又好难去即系压制嗰个心魔，哇！我不如我都跟佢啦，搵够我咪再去。 系咯，我有佢。十分一到正啦， 咁够我咪再去攞嗰啲钱去帮人咯，咁可能从而就潜移默化将我哋变咗第二个咁样啊，咁但系我希望就唔系咁样啦，即系以我哋所见啦吓，香港有少少有部分人系会被咁样影响咗，头先譬如我讲嗰啲药房嘅嗰啲从业员啦，某啲啦咁样，咁但系又调翻转，我见到有啲尤其是我认识嘅中国人咧，你讲嗰啲譬如话去咗世界各地啦，或者系嚟咗香港啦，我哋其中一个要做嘅咧，就是、我哋要去我唔用感化啦，我哋去分享我哋价值观俾佢听，话俾佢听，咦，其实你咁样俾人劏，其实都有问题嘅，你 直情问题啦， 你都 蚀 底 嘅，蚀底 嘅，系啊，咁我哋从而咧就我哋又捞翻淡佢，咁从而令到我哋香港嘅呢个价值咧系更加喺度，呢一件先系我哋能够即系能力上要做到，同埋应该最应该做， 同埋精明消费嚟噶嘛，其实好简单嘅就，即系基本上依家。即系尤其是大陆依家话自己上网咁劲啦，喂，其实咧我嚟一支药卖几多钱？其实我上网揿几揿，我已经可以比较到好多间铺头。基本上我都唔需要，即系做咁多功夫啊，所谓系啊， 同埋你唔使真系买咁多噶嘛。即系你譬如喺嗰阵时香港奶粉或者你去日本药房咁样买或者日本买厕所板咁样，买到人哋断市嘅，你系咪真系要咁多？你咪真系用得晒噶？即系你可唔可以买住少少先？即系除咗系你嗰个需要。我哋都要顾下当地嗰个感受，即系呢个就头先讲互相尊重啦。自助餐上面有100只虾嘅，你唔使攞晒90只噶，你攞10只食住先得唔得啊？嗰个奶粉架上面有20罐奶粉嘅，我知道你个小朋友都需要饮奶，你买4罐先得唔得啊？即系呢一种嘅尊重系好难去讲嗰个中间点喺边，但系其实如果你系认识呢个世界，你对人与人之间有尊重咧，你自己会有一个点喺度嘅。即系我见我哋即系虽然都系大食啊。我好中意食龙虾，但我都唔会出去攞10只龙虾翻嚟个位度食噶嘛。 我唔知点解咧，讲到呢段咧，我谂起阿 Win 啊，我谂起阿 Win 会点， 佢会点噶？ 佢会点讲？ 呢啲冇办法，冇用嘅。呢个根本系嗰个民族个劣根性嚟，边度咁讲？我依家扮咗。 我认同，我认同。个劣根性有佢背后嘅原因。可以。 好中意炒埋。 系，所以咧我就话咧，我哋明白佢嘅原因。我除咗去闹佢哋，去笑佢哋之外，我哋可以同佢分享，系啦，就话俾佢听咁样有啲咩问题，咁样人哋会睇你唔起啊咁样嘅。呢度嗰个时间差唔多，但系我唔知够唔够时间分享一个今日睇嘅专栏，我觉得好值得分享嘅。咁佢话咧，佢一个专栏嘅女记者，咁就喺日本嗰度坐地铁。咁佢话咧，嗰、那个人与人之间咧，好似香港地铁咁样咧，系有个空隙喺度嘅。咁但系喺日本咧，就发现有个男人咧，就二话不说咧，就突然间坐咗落嚟，咁喺个人与人之间空隙嗰度，咁就即系同佢嗰位其实唔系位嚟嘅话，大概有两只手掌咁大啦。咁就坐落去，咁就佢接受唔到啦，咁佢唯有起身啦咁样。咁佢好奇怪，会日本遇到啲咁样嘅嘢咁样，跟住发现嗰个坐咗落嚟男人咧，就招佢嗰个女伴过嚟，咁啊用国语嘅，咁啊都系华人嚟嘅，咁啊招个佢嘅女伴过嚟咧，咁啊另外。本身同佢隔住个位嗰个日本男人亦都即系接受唔到啦，那个位根本坐唔到噶嘛，咁啊唯有亦都起身，就满面嘅不屑咁系望住呢对嘅中国嘅游客男女咁样啦。呢、這个就反映到咧，即系人哋亦都费同你去讲道理啊。但系你呢一种嘅行为，你系得咗时之快就话哦，你好快咁攞到个位。但系嗰种人哋对嗰、那个民族对你成个车厢入边嘅民族，同埋我哋包括我哋而家写个专栏作家，自己系。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咁样，对嗰个民族嘅嗰种爱戴啊，嗰种形象啊，嗰个不屑你输咗嘅嘢，其实更加多。咁所以我就即系我喺度即系好想同大家分享就话，喂，呢一种人与人之间嘅尊重，其实我哋可唔可以尽量？香港其实都未系做到最好过人与人之间尊重，可能日本人做得更好，可能外国人又做得好过香港人少少，但系未到日本人嗰个程度。但我哋可唔可以即系保持翻我哋嗰种人与人之间嘅尊重，包括对中国人嘅，包括对华人，然后我哋分享翻呢种价值去俾人哋，咁从而就唔好发生咁多嗰啲大妈闹街啊，劏客与被劏客嘅呢啲事件，从而去令到一个更美好嘅香港。呢、这个就我哋一路做节目，同埋呢一次嘅节目都系想讲嘅嘢啦。 好啦，咁。MJ 讲完啦，咁我哋今次嘅时间差唔多啦。 系啊，下次嘅节目时间一样系好精彩，因为有啲更加即系本地 local 化嘅咧，系同大家分享嘅嘛。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拜拜。